愿恩惠怜悯平安赐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在上个礼拜的正道里面，我们听到耶稣说他来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简单来说，耶稣的意思是说他来不是为了让地上可以有个虚假的太平，大家都合得来，无论什么宗教什么信仰都无所谓，反正都一样吧。如果真的大家真的这样的话，大家就都会和睦地一起下地狱去。但是耶稣不要那样，他要人得救上天堂。但是当有一些人信耶稣是唯一的救主，因此得救的时候，属于世界的人会逼迫他们，刀兵就来了。甚至在一个家庭里面都可能会有这刀兵。那么在我们今天福音书经文的前面一段，耶稣就是在形容那些属于世界的人，就是很固执地拒绝他的人。耶稣在那段马太福音第11章20到24节提到三个在加利利地区的三座城，哥拉逊、伯赛大和加百农这三个城市。耶稣就是最近去过这三座城， 他在那里行了许多神迹，也传讲了福音，但是他们这些城市的人绝对不要悔改，他们拒绝耶稣了。因此耶稣责备他们，说他们有祸了，说他们会坠落阴间。耶稣责备他们之后，接下一段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11章25到30节。这段一开始就说，那时，就是耶稣责备那三个城市的时候，那时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感谢你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首先，聪明通达人应该就是指像那三座城市拒绝耶稣的人，像他们那样的人。他们以为他们很聪明很厉害，根本不需要耶稣救他们。关于这种聪明的人，圣经另外说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智慧人在哪里？文士在哪里？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？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？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，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，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。我们经文里的聪明通达人，就是指拒绝耶稣和他拯救他们的十字架。聪明通达人认为这耶稣的福音是愚拙的，接着因为他们一直拒绝悔改，拒绝承认他们需要这福音，所以上帝就把这些关于福音的事向他们隐藏了，不给他们，因为他们很固执地一直拒绝。这就是耶稣在我们经文里面的祷告，他祷告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

耶稣就是对这样的人说，请到我这里来吧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律法已经做完他的工作，现在耶稣就宣布福音了，到我这里来吧，我会使你们得安息，我要把你的重担给你拿走，让我担当你的罪吧，我会担当你的罪一直到十字架上，你的罪在那里跟我一起被钉死了，我自己会复活，但是你的罪绝对不会复活的，你的罪是永远除掉的，不见了。圣经说东离西有多远，耶和华叫你的过犯离你也有多远，你现在可以安息了。在我们上个礼拜的查经班的时候，我们看了罗马书第六章，在那章里面保罗说的好像很简单，我们受洗的时候就与耶稣的死复活连接了，我们的老我是被处死的，在基督里的新我现在就活起来，现在我们基督徒只要每天活出这个洗礼，每天重新处死那老我，让新我活出来，好像很简单，我们就做吧。但是在下一章，就是罗马书第七章，刚好也就是我们今天书信经文的那段经文的部分，我们就看到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使徒保罗自己烦死了，因为他很想要处死老我，使新我活出来，但是他的经验是那老我常常赢过那新我，这挣扎实在太痛苦。同样，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爱家人，是要为他们为其他的人而活，就像耶稣是为我们而活的，我们在耶稣里的心我也就很想要这样做，很愿意这样做，但是我们还是发现我们是自私骄傲，不想要关心任何别人，只要顾自己而已，这样我们就跟保罗一样失败了。我们跟保罗一样也是烦死的，因为我们真的想要做得比较好。我们跟保罗一起喊叫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保罗自己就给我们答案，他下一句就说，感谢上帝，靠着我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，就是脱离了这个罪。耶稣把保罗的罪，也把我们所有人自私的罪，还有所有其他的罪，都一起钉在十字架上。耶稣把我们的重担拿走了，我们现在得到安息了。福音就是这么奇妙的，这么完整的，也这么简单，是上帝白白地赐给我们的礼物，没有条件的礼物，他就是送给我们了，我们已经洁净了，没有罪了，这是耶稣赐给我们的安息。我们现在继续看我们今天的经文第29-30节，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耶稣之前已经说，我们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那里去，他就使我们得安息。他现在又说，我们心里必得享安息了。但是他在这段另外提到，我们应当负他的轭，也应该学习他的样式。他说他的轭是容易的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关于这段，神学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。

安息。你也许在想，耶稣怎么会再一次地赦免我呢？你就是不配，你就是失败的。但是耶稣今天就是很温柔地，很谦卑地对你这位失败的罪人说，你这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你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